起飞翔，经过所有快乐悲伤，谢谢你陪在我身旁。快乐是我的能量，点亮自己的光芒，身上手强强的商量，不怕风雨的阻挡。快乐是我的能量，点亮自己的 只好认定是自己的错。有时候也会默默认真，没想过自己也会有可能。如果上帝安排，我也必须这样，在爱和恨的世界里。 如